那么说完国内，咱们再看看国外。未来的两三天啊，对出行出游有影响的天气，在亚洲的北部呢，从俄罗斯的远东到日本的北部，将有大风和中到大雪天气。在中亚，主要是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雪天气。在南亚和东南亚呢，主要是印度半岛、斯里兰卡等地呢，有小到中雨。那么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来看是以雨雪天气为主，其中呢，欧洲的北部为小到中雪天气，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呢，是以小雨或者是小的雨夹雪为主，但是在欧洲的东南部会有大雨。那么在美洲呢，主要是西部和中北部地区有明显的降雪，在其中啊，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西部有小雨夹雪，在加拿大的东南部和美国的东北部呢，将有大雪天气。美国的东南部呢还有大雨。那么在大洋洲呢，目前来看呢，这个主要是降雨了，其中在澳大利亚的东部和新西兰的北部呢是以小雨为主，在新西兰的南部呢主要是大雨，局地呢还会有暴雨天气。那么南美洲和非洲的天气呢，目前来看相对简单一些，未来两三天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为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在沿海地区呢会有小雨天气，这个呢对出行啊出游啊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谢谢黄老师。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全球天气多变，出境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再次谢谢黄老师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全新一周的开始进入到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经过上个周五的这个小雨的 洗礼， 这个降温的洗礼哈，在上个周末这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我在周末出行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两天呢，这个阳絮开始就是絮啊，状物啊，开始泛滥了。 对， 所以对于大家这个，你比如骑自行车或者是步行的朋友来讲，还有就是开车你可能开窗户的朋友来讲，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刚才提到这个天气情况呢，全球可能变化比较多。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北美的地方，我刚才跟袁一说，也有这个朋友和身边的人出行遇到很大的这个风雪天气， 航班大面积 取消 呀， 对，所以对大家出行呢还是有更多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如果是把目光放在国内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春光明媚，确实是这个初春之后的天气会越来越好。另外它会迎来一个大家出行的小高峰，就是马上就要到来的五一小长假， 还有两周哟。说半个月感觉很像很长，说两周感觉就在眼前了。 就是两次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嘛。 对，也就要到五一假期了。如果有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订票。五一假期呢，北京往返大同、青岛、秦皇岛等热门城市方向，高铁动车车票开始紧俏，部分的线路车票已经售光了。 其实我跟袁一是没有太多这样的感受的，是吧？ 没有。 嗯，因为我们在假期期间实际上还要陪伴着大家在直播间度过。 对、 嗯，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更多的这个假日，朋友们出行的时光。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部分线路车票已经售光了，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现在这个票呢，也不是说只有一次的这个售卖的时间。 嗯。 另外呢，大家还是要做到错峰出行，可能更有利于您出行期间能够买到合适的车票。 嗯、 那么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我们刚才提到的假期首日开往白洋淀的两趟动车，当天的车票已经卖光了。 啊， 这个现在都是近距离的这样的叫动车，动车组列车是卖的最快的。另外去往秦皇岛的车次是卖到了当天晚上，还有开往石家庄高铁车票最早也剩下了中午出发的一等座。此外呢，开往平遥方向的列车假期首日和前一天目前都已经没有票。开往大同方向的17个普速车次当中，目前假期首日有剩余座票的车次仅仅剩了两趟，因为大同方向现在还没有动车嘛、 嗯、 所以呢大家可能还是得买这种普速列车。 嗯， 延安方向假期首日卧铺已经售空，而西安方向由于高铁车次较多，还有个别车次能买到票。 嗯，那五月份呢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新的举措也会陆续的实施，比如说从5月1号起，旅客有在动车上吸烟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等严重影响铁路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行为呢，将会被限制乘坐火车。 嗯，别惹这个麻烦啊。 嗯嗯，从5月27号开始，北京南站到天津站一等座的票价也是由65.5块上涨到了88块。 对对对，听说了。 特等座的票价呢，从93.5块上涨到了99块。 嗯， 京津城际二等座的票价呢，不在调整范围之内。 嗯， 那北京南站到天津站的二等座票价依然是54.5块。 二等座没有涨，一等座和特等座都涨了一点点啊。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京津城际列车一等座席位的占比并不是很大。 嗯， 目前呢，京津城际平日运行采用的是8节编组车厢，其中一等座设置了一个车厢，其余的7节车厢呢都是二等座的。 因为行程比较短嘛，也没 有 太大 必 要。对。 跟这个和谐号相比，目前已经在京津城际普及运行的复兴号，把原来的16个特等座啊减少到了10个商务座，一等座呢也由以前的50个减少到28个，二等座增加了48个。车站的工作人员还介绍说，从上座率来看呢，相比之下选择二等座的旅客肯定会更多，因为二等座在价格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对，那一等座以及二等座的体验呢，当然是有区别的。比如一等座比二等座设计的会更加人性化，也会更舒服、宽敞一些。 嗯， 过道也要宽。整体给人感觉呢就是那种宽敞舒适感。 嗯， 而特等座呢向来就有观光舱之称。 嗯， 车窗的视野也是相当的宽阔，看到的风景也更明朗。二等座车窗视野呢没有一等座和特等座开阔，但是呢欣赏风景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我是这么觉得，因为短途的这个舒适度，刚才提到的这个宽窄啊，还有前后的这个距离，嗯，事实上我们大家有这样的共识吧，它比飞机的经济舱可要好得多得多了。 啊，你就说二等座其实就已经比经济舱好很多了。 当然是这样啊，其实这个腿部我都可以，像我这样的哈，这个算不上大长腿。 标准身高。 不是不是，这腿不算特别特别长的朋友，哎，还可以，我觉得可以伸直了。 对， 这就是我最好的要求。什么时候经济舱这个飞机经济舱能够稍微改进一下，我就念佛了。 但是你知道，一等座和特等座很多时候它的存在的意义更在于，在有一些很难抢票的时候， 嗯嗯嗯， 如果 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对，你可以多出一点钱的话，可以 买到一等 座和特等座的票。 可能啊，有的时候如果在经济允许的范围之内。带孩子出行， 哎， 还是要稍微宽敞一点， 因为它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对，好，刚才提到的是咱们五一短途高铁票啊，比较吃紧，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发布的这个售票的信息。 嗯，接下来依然是铁路方面的消息，说到京杭高铁首开复兴号，两地间只需要4个多小时。 哎呀，这个太好了！ 所以烟花四月下江南，更有了足够的理由。 嗯，你这个话，这个时间表述相当好。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就过去咱们讲叫烟花三月， 三月，嗯， 其实三月呢，在古人看来，我们如果现在对比来看，基本上是指农历的三月份。 对， 那事实上我们到了四月份，这才是最好的时间。 是， 这个原因是最有感受、最有发言权的啊，他从小生长在江南，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最快4个小时18分钟，北京到杭州。上一周全国铁路实施了列车运行图，这个新的运行图，复兴号动车组开行数量增加，京杭高铁首开了这趟复兴号。 嗯， 那复兴号加盟之后呢，北京南到杭州东最快的叫做 G39 次列车，运行时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4小时18分。我原来一直以为到上海4小时18分，现在看来杭州也有这样的一个， 之前怎么也得6个多小时吧。 对啊对啊、嗯、比较原来的时间缩短了1.5个小时。那还有一趟北京南至合肥南，这个最快的 G29 次，运行时间是3个小时35分，比之前缩短了1个小时。 调速之后呢，全国铁路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达到了114.5对，可以通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那么小贴士就来了，怎么样可以买到复兴号呢？ 哦，这还是有小窍门的哈。 嗯，有几个小窍门哈。首先，这个像京津城际的复兴号列车呢，要看有没有商务座、 啊、 有商务座的那就是复兴号、 哦、 对。然后京沪高铁复兴号几乎都是整点开行，整点车次基本上都是复兴号。 嗯， 乘客呢也可以注意一下运行时间，运行时间在4个半小时内的列车就是复兴号。 明白了。 所以在买票的时候、虽然这个买票的平台上不会显示这个车的是不是复兴号还是合肖、但是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小的差异能够看出来、 很好掌握啊。刚才的这个小窍门非常的好理解。 嗯， 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们的旅行情报室还在继续当中。 一说到去杭州， 嗯， 感觉就可以去西湖岸边寻找一些身影。白色的 西湖美景，三月天嘞。 对，千年等一回，在这个时段、在星期一的中午送给大家。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 是谁在耳边？ 小时十八分的动车，不需要千年等一回。 哎呀， 只争朝夕， 好魔幻的感觉。 对， 其实有些事情呢，确实不用那么长时间等一回。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可能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开幕式啊， 对， 非常精彩的亮相。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呢，一年一度的电影嘉年华是如约而至了。我们知道，北京国际电影节呢有一个特点。已经来到了第八届，而我们的几乎在后面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届呢，都跟大家的群众文化活动是相关的。 嗯， 尤其是大家可以去感受的电影嘉年华。 对， 这一次呢，我们看到4月14号到5月1号，其实从前天就开始了。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嘉年华活动，在位于咱们怀柔的影视产业示范区内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盛大举办。 这一届电影嘉年华的活动主题是电影新玩法，梦起新生活，及影视科技体验、声光特效展演、美食特产市集、亲子互动游乐等众多的元素于一体，特别设置了电影时光广场、寻梦长廊、光影江南、雪花飞舞、星梦成真、流金岁月等13个主题区域，以及一个巡游的表演路线。 嗯，跟往届来相比，本届的电影嘉年华最大特点啊，最大的亮点就是进一步突出了科技元素的应用和体验。就听刚才你说的那些名词，里面这个科技含量就相当高了。 对。 那么在我们刚才提到的星梦成真的园区，游客可以参加好莱坞级别的叫虚拟拍摄，体验影视特效的制作过程。怎么个体验呢？大家想象一下，其实你每次看到那个电影幕后制作的时候，都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对。 就是一块绿色的幕布前面，摆上几个微风的造型，经过虚拟拍摄和特效合成，你就可以在那个画面当中呈现出来你什么海盗船上英雄救美啊， 你就可以做 Superman 了是吗？ 哎，对对对对对，特别是那个蝙蝠侠这样的事情哈，或者是深入到这个巢穴当中去探寻骑士宝剑，反正平时我们在你普通的照相技术、普通的这个摄像技术都不可能完成的特效制作，都在这里可以完成。 哇哦， 嗯， 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呢，可以在多个地方体验到增强现实，也就是 AR 技术带来的奇妙感受。 嗯， 那 AR 技术呢，是一种能够实时计算机、摄影机这个影像位置以及角度，并且加上相应的图像、视频、3D 模型的这样一个技术，游客呢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体验到最新的 AR 技术和实景相结合的一个动态的场景。 嗯， 比如在园区的主入口，扫描墙体的巨幅海报，会出现巨大鲸鱼。而扫描游览区内的一些地图或者是识别物呢，就可以看到喷火龙、火箭和狼等各种逼真的图像，还可以互动合影。 嗯，刚才提到的这是一个互动体验区，那么其实在电影的道具的观赏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包括一号楼的南边有一个喷泉广场，还有三号棚的广场，通过展示了不同年代的摄像机来反映咱们各个历史阶段这个电影拍摄技术的特点，还有一些这样的展示。那么结合拍摄的时候用过的像什么古代战车呀，还有咱们说这个年代戏里面那个黄包车 啊， 可以营造一个这个气息比较浓厚的道具展示互动区。 嗯，也有这个电影技术的展示区。 嗯，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主题嘛，像什么星梦成真、雪花飞舞。 嗯， 刚刚说这星梦成真啊，就是让每一个对电影场景的想象都能够成为现实。 嗯， 你可以深度到电影的制作环节当中，而且还可以亲身参与拍摄制作，过一把那个什么 3-2-1 action 那个云的，还可以成为电影主角，那体验影视特效的制作过程。雪花飞舞呢，就是通过灯光投影和物理特效等等的一些电影拍摄技术，配合独特的雪景气氛，伴随雪花飘落，可以营造出漫天飞雪的浪漫和鹅毛大雪的凛冽，两种不同的气氛。 这个时候应该起的音乐是一剪梅是吧？然后刚才说到的这个像什么年代的展示啊，就是这个过去的场景的一种还原，我想最主要就是大家在去之前提个小小的建议，你是不是可以梳两个麻花辫，这样是不是更有那个感觉， 两个粗辫子。 哎，然后到了那儿之后不用再这个收拾头发型了，直接换上服装就可以， 换上服装就行了。哎，对，立刻变成戏中人。 哎，就是那个怎么说，那个民国时期那个女子学校里边，哎，出来一个这样的，还穿着那个对襟的衣服啊。刚才说到的这个雪花飞舞、星梦成真，这是其中的两个。大家如果到了这个我们的影视基地的话，你可以去14号和15号棚来体验。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水箱的一个体验，叫拍摄剧组的展示，通过在水箱里的城区

在日前已经正式启动了，先期推出了1000棵桃树的认购活动。 我感觉跟植树节也可以一脉相承。 哎， 各位呢可以通过扫描桃树上的二维码，还有打电话呀，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去认购哈。认购的价格呢，根据桃子的保底的斤量不同，价格就不同了。一般一颗能结多少果，我也一点概念都没有。 你都没有，我以为你是采摘大户呢。 什么呀？ 就是一有采摘你就高兴不得了，但是你从来没有计算过。 那当然， 能在一棵树上摘多少， 完全没有概念。 也倒是啊，袁一不是那样的人，一棵给人摘完了，不是这样。 16斤到180斤桃的认购价在100元到1000元之间。 哦， 各位在认购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平谷景区门票、民俗餐饮、住宿的优惠。 啊，这个我们说的认购活动，它是有一系列的这个环节来组成的。 对， 你看认购成功之后呢，认购人可以在桃树上定制自己的认购牌。 你可以给桃树起个名嘛？ 哎，起个什么名字呢？ 现在就开始想了。 我来想想啊，让大家集体来想一想。我们来看看桃农会，他们会定期的拍摄照片和视频，跟你来分享这个大桃的生长、施肥、施水这样的相关的生产过程。 就是有人帮你管，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可没养过树，这万一没给我养活怎么办？ 对。 对， 你可以分享人家的这个生产的过程。 对对对， 啊， 那么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在这个认购的果园桃农的指导下呢，你要去亲身体验一次，参与一下果树的施肥呀、修剪呐、疏花呀这样的农事活动。 不仅仅是到了熟了之后你光去摘，那么在桃树果实成熟之后呢，认购人可以亲自前往采摘，当然也可以快递到指定地点。 当然得亲自采摘，这不是倍儿乐趣在哪儿啊？自己亲手享受一下。 我就说你是个摘桃大户啊！这个每棵桃树呢，还都是上了保险的 哦。 啊，所以万一遇到了什么灾害天气，果农呢可以得到一定的赔偿。那如果大家认购的桃树不能够保证承诺的产量呢，据说他们的有关方面呢也会补齐承诺的大桃的数量 啊。我觉得这个还是重在这个过程 参与， 就是你去认购一棵树，然后去享受它整个生长的过程。 你其实最想做的就是守着这棵桃树，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多去看它几次， 是 多去跟人家一块参与劳作，这个可能你后来吃的桃啊甜度都不一样。 对，就感觉你在苹果多了一个牵挂， 是吧？ 对，经常过去看看。 我还从来真没有 认购，看看我家那棵树。 哎，我们原来咱们种植树的时候其实也这样说过啊，就是这个树呢相当于咱们自己在那儿完成了这么一个作品， 对， 然后过一两年之后或者多少年之后你回去能看到。但事实上我也知道我们身边很多朋友也是工作时间太忙，我想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们种植的很多东西在比如说在延庆、在密云那边种植完了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去， 没有去看过、 而且当时我记得上面还真是挂了小牌子的， 对对对， 对吧？ 对， 但是很难很难看到，所以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在一个桃园当中这是指定的地点，所以非常好找。 而且其实就在不久的将来6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成果。 哎，对对对，这个 没有那么漫长的。 哎，对，以后我种果树应该种多点，这样我就这个牵挂是我到时候可以去摘桃 的。那你得种的是那种成熟的果树呀。 啊， 如果是一棵小树苗的话， 我这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对，刚才说到的是苹果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有很多的来自京郊的一些活动，一些消息会分享给大家。 争取给各位即将迎来的五一小长假，带来更多的选择。 对，增光添彩嘛。那离开京郊，咱们稍微的走得远一点，因为刚才说到了近期可能再去订购这个火车票，尤其是在五一期间，去比如说临近的省份啊，去游览的朋友可能还得关注一下车票的发售的一些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地方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可以开车自驾过去。 哎， 也没有那么远。 对，因为最近前一段时间那个央视那个舌尖三播了以后又火了好多地方。 是的，去年青岛的崂山王哥庄登陆了央视总共10次。特别是青山渔村和田晒鲅鱼对，登上了舌尖三之后哎，鲅鱼馅饺子我经常在电视剧里听说，但我从来没有吃过。 哦，因为南方姑娘嘛。因为在北方，在山东啊，在河北啊，其实还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反正总之吧，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啊， 甚至是国外的画家、学者以及留学生都迷上了这个青岛崂山王哥庄的山海风光和人文风情。 这说的好，山海风光既有山也有海。今年的王哥庄呢，将围绕全年的特色优势，他们要展开一系列的活动。你看，他们策划开展了一个叫 品舌尖游小镇，王各庄请您来过节主题体验活动。我觉得山东特别有这样的一种传统，就是我们原来一说这个好客山东嘛，是吧？ 对对对。 比如说他们这个体验活动当中有什么呢？茶文化节，这应该是最近就特别火的事情哈， 嗯，正是时候。 然后王各庄的大馒头节， 哎呀， 大家吃过吧？这个 喧 闹，那边的馒头特别的有意思啊， 必须的 大馒头。然后海蜇节 啊，因为有海嘛，对 对。沙滩狂欢节，这人家有这地理优势啊。 嗯， 开海节，还有秋收美食节、民宿节，刚才说的甜晒鲅鱼节，这样的节庆活动是一系列的，通过不同的月份、不同的这个时令会相继展开。 先从近的开始说起哈，茶文化节，五月份可以感受的是崂山茶文化，这边有层叠的茶园，浓郁的麦香。这也是王各庄的标志特色。王各庄街道是崂山茶的一个主产区，茶叶种植面积14000多亩，占崂山区的70%以上。今年这儿举办的茶文化节呢，也是邀请广大游客去看千亩茶园，体验采茶和炒茶的工艺流程，再用崂山泉水泡一壶崂山春茶，感受一下这儿的茶文化，让各位也成为懂茶的人。 嗯，刚才一提到崂山泉水，我一下就唤醒了小时候很多的记忆。 嗯， 从小看这个崂山啊，是从崂山道士开始看的。那时候动画片有一叫崂山道士。 哦，我听说过。 穿墙术。 我听说过，听说过。那，真的是动画片，不是真人演的吗？ 动画片啊。 哦，毕竟还是差了点。 啊，对对对，差点实在，差点实在。 听说过，听说过。 然后我再说一个，你还是不太了解的。 嗯。 他刚才不是说崂山泉水吗？我们那时候喝崂山汽酒。其实汽水儿，汽水儿，然后特别好喝。小时候就觉得那个甜甜的，有气泡的。那时候可乐什么东西 没有碳酸饮料， 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哎呀，那喝一瓶那可过年似的。我跟你说， 哎呀， 所以崂山这个泉水是相当好的。 对对对， 哎，然后刚才提到的这是五月份的节日啊，说到了这个茶文化，然后六月份呢就会有王各庄大馒头节啊。 这大王叫你去巡山，大王叫你去吃馒头， 真有这意思，吃馒头。 嗯， 这个王庄大馒头，它是王庄街道的叫第一张特产名片，而且有500多年历史，这个真是让我没有想到啊！我以为是现在才开始， 没想到的还在后头。 啊，这个王各庄花样馒头，也就是崂山面素，它是列入到市级的非遗的。啊，这些呢大家可能原来不知道的，现在慢慢也就了解了。但是大馒头背后的故事据说也是鲜为人知，像王各庄大馒头专供面粉是怎么选的，这个加工手法怎么讲究，然后这个花样馒头品种的寓意到底是一什么，然后大馒头节在这个馒头节上就把故事要讲给前去的游客听。 嗯， 到时候呢说不管你是想体验制作也好，还是想了解它的历史文化，这样的无数次登上央视的非遗大馒头都会让大家满意而归。 我就在北京我才吃过跟脸盘子那么大的馒头 啊， 我冰在冰箱里，我妈妈来北京见我，看我的时候打开冰箱说这是 什么 玩意儿， 这是什么啊？你告诉他这是好多个馒头组成的一个机甲战士。 对于很多南方人来说真的很新鲜，确实 是、 然后接下来这是七月海蜇节，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太陌生哈，但是我相信这儿的海蜇一定是口味会更不一样一些。 嗯， 这是品尝闻名全国的特色海蜇宴。 这个还有意思啊，他说每年七月到九月份算是黄山海蜇大丰收的时候。 嗯， 他这个此黄山肯定不是那个彼黄山，对吧？ 那肯定。嗯， 啊，这个黄山海蜇呢，据说央视呢也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展示，也出现过。这个黄山社区呢被称为叫中国海蜇特色第一村。 嗯。 吃了这么多年海蜇真是不太了解啊。今年呢为了让游客欣赏到他们所谓叫黄金海岸风光，品尝到正宗的渔家美味，感受他们的渔家风情，所以就举办了这个海蜇节。 嗯哼， 啊，我小的时候能吃一次海蜇我觉得挺幸福了，现在海蜇是很平常了。 黄山其实就是他们当地崂山的一个 当地的黄山， 对对对对对。嗯，那到了八月份呢就可以去参加沙滩狂欢节，酣畅一下。作为岛城最新的这种水浴场，今年会有一个正式的对外开放。 他们的海水浴场是非常有名的。 对，带上亲朋好友来洗海澡、看海景、 洗海澡 吃海货，听说还有赶海和沙滩篝火晚会。 哦， 所以这是对于爱热闹的朋友来说。那如果你是爱安静的文艺青年，这儿也可以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听一首慢歌，在沙滩漫步，看日出日落，观云卷云舒，很惬意。 嗯。这个有海的地方还是能做这样的活动啊。另外就是说到海呢，九月份他们叫开海节，这个应该来讲啊，在北方的这个海域